像过去，有许久已不见。然而这最爱季节，再收到你的信，从异国远处寄送这串风铃来赠我。已久的情怀，仿佛带到今天。风里又细听，像浪潮声，回头那夏季像梦，无用说话，海角天边也共鸣。如果你亦有着这种感应，开尽了窗，极目繁星，默然挂念你心情。凉风替我摇动这玻璃风铃，迎海对岸遥遥和应。灵儿对碰数百遍，耳朵总听不厌，朦胧里教我发觉两心相距不远。炎夏季节那快慰的记忆从来未变，已久的情怀仿佛再次新鲜。这晚上在听阵阵铃声，伴随我愉快做梦，无用说话，海角天边也共鸣。如果你亦有着这种感应，开尽了窗，极目繁星，默然。